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8号，星期一，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全面二孩政策明年1月1号起开始施行，二孩明年元旦后出生都将合法。 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表决通过，明年3月1号起实行。 今天开始，北京地铁8通线、昌平线15个车站实行低峰优惠票价措施。 从今天开始，华北地区将遭遇新一轮雾霾侵袭，北京明天将再次出现重污染天气。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解读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明年1月起晚婚假将取消。 我国将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分析称将为股市带来多重利好。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内第一条通往古巴的航线昨天开通。 中戏北剧场本月30号谢幕，内地首家民营剧场就此消失。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去年3月，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曹广医生接诊了一位埃博拉患者，几天后患者和几名非洲医护人员相继死亡，曹广也成为了13亿中国人当中第一个直接接触过埃博拉的人。被隔离的他能化险为夷吗？稍后来听北京榜样人物事迹展播，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通过将会从什么时候正式实行？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呢将会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演出票2张，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1-2级，气温1到0下2摄氏度。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陈列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为中度污染。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国将正式鼓励生育2个孩子，这意味着明年元旦以后出生的二孩都将是合法的。 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行，意味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 修改后的人口与计生法规定，法律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来规定。 有关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更多细节和亮点，稍后重点关注将会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请您关注。 除了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新法将从明年的3月1号起开始施行。 什么是家庭暴力？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家庭暴力就是丈夫打老婆。实际上啊，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暴力形式上，不仅有身体侵害，还有精神侵害。 对此，反家暴法把精神侵害也纳入到家暴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车光铁表示说，将家庭暴力的范围扩展到精神暴力，更有利于全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另外，在现实生活当中，同居未婚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了。为保护这部分人群的利益呢，反家暴法在附则当中特别指出，反家暴法照样适用于同居关系之间。 因为家庭暴力具有隐秘性等特点，对此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学校、医疗机构、居委会等如果发现家暴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从这可以看出，法律也借此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此外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还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法律将会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新华社报道，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法律规定，单位和个人有协助反恐的义务。 对于反恐怖主义法的通过，公安部反恐局局长安卫星说，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既是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的国际责任。 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新鲜资讯，目光再转回到北京方面，来关注一下出行。从今天早晨首班车起，全市15座地铁车站将试点低峰优惠票价。 所谓地铁出行低峰优惠，是指在累计折扣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乘客在优惠时间段内刷卡进车，刷卡进站乘车，将会在原有票价的基础上啊，额外享受7折优惠。 嗯，据北京地铁公司介绍说，这15座车站包括8通线从土桥到高碑店之间的11座车站，以及昌平线从南邵到朱辛庄之间的5座车站。实行优惠的时间是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2月31号，工作日早7点前刷卡进站试点车站，享受低峰优惠票价。 据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北京地铁公司的3000名员工啊，已经连夜完成了低峰测试。未来地铁公司将会设置专人研究低峰优惠票价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供暖方面的消息。昨天来自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消息显示，由于中石油进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到港之后暂时无法卸载，从12月26号开始，北京临时对燃气供热进行了限量保供措施。 据新京报报道，这次天然气运输船到港之后无法卸载，原因是受到了大雾的影响，导致呢华北地区天然气的供应量出现临时短缺。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表示说，限量保供将严格控制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暂停供应各工业企业所用的天然气，会优先保障居民家中的供暖需要。 最近这两天，有网友发微博说，热力公司接到了政府的紧急通知，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室内温度严格控制不超过14摄氏度。对此啊，北京热力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没有发布过类似通知，将会按照市政府要求优先保障市民用户的供暖。 好，继续来浏览新鲜资讯，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从今天起，华北、黄淮地区将再次遭遇雾霾，局部地区将会出现重污染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30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度霾，局地将会有重度霾。 具体到咱们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到后天上午，北京将会有轻到中度霾，南部局部地区会有重度霾，最低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预计城区明天污染比较严重，会达到5级重度污染水平。 在此期间，夜间到上午时段，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请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和健康防护。 据统计，入冬以来，我国已经出现过4次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过程。有关这一轮雾霾天气对于北京的影响呢，稍后在8:40左右，我们将会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解读。 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年中考网上报名将会于2月23号正式开始。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说，9类非京籍考生呢，可以在北京报名参加考试。 其中有7类非京籍学生可以报考普通高中，包括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台胞子女、博士后研究人员子女、解放军随军子女等。另有2类考生可以报考所规定的学校。具体情况您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了解详细情况。 最后是住房方面，今年啊，在利好政策不断刺激下，北京住房新房市场量价齐涨。 昨天维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6号，今年北京全市住宅新房网签量为102581套，比2014年同期大幅上涨了36.7%，市场企稳回升已成定局。 而在价格方面呢，截至12月26号，今年北京全市新房的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27162元，比2014年同期上涨了9.9%。 那么从环线方面来看呢，受供需不均衡以及五环内住宅区高端化的影响，五环内房价涨势较大。2015年3-4环之间以及4-5环之间成交均价涨幅最大，分别上涨了37.6%和46.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解读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明年1月1号起，晚婚假将会取消。 我国将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分析称这将为股市带来多重利好。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央汇报专家王文京。王姐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上周五呢，国际市场都有哪些重要消息？简单我们梳理一下。 好，上周受圣诞假期的影响，金融市场相对清淡。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交易员对美元多头头寸的获利了结，再加上年底休假模式启动，美元上周步步下跌，上周性跌0.75%，本月下跌2.2%，创下了4月以来最大的月跌幅。尽管上周三美国虚拟数据表现亮丽，美元指数对数据的反应有限，依然低位窄幅盘整。具体数据显示，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初值较前月持平，预期下降0.6%，前值上涨2.9%。受强劲美元以及能源产业开支削减的影响，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3月来首次下滑。同时公布的美国11月个人收入月率上升0.3%，预期上升0.2%。美国11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上升1.3%，与预期和前值一致。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上涨0.1%，符合预期，前值持平。随后公布的12月美国消费者信心终值高于预期，为7月来最高。与此同时，美国11月新屋销售环比增长，但低于预期。美指的下滑给非美货币的反弹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其中商品货币表现尤为亮眼，受益于中国经济数据、美指下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澳元对美元上涨0.5%，收在0.7273，加元对美元持平在1.3852， 美元对日元盘中触及近两个月来的低点，下跌0.5%，收在120.27。上周四，日本央行公布了11月会议纪要公布后，日元受提振，继续维持前期的涨势。欧元对美元上扬0.4%，收在1.0953。英镑对美元上扬0.4%，报在1.4928。主持人， 那么今天是周一哈，本周都有哪些重要数据和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呢？ 本周也会迎来新年假期，市场预计交投依旧清淡。央行方面官员讲话以及会议明显大幅减少，投资者可以关注的数据有多国的贸易收支、消费者信心以及工业生产等数据。周一可关注日本11月季调后零售销售，以及美国12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指数。周二有美国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周三有欧元区11月私营企业贷款以及美国11月季调后成屋销售签约销售指数，周四将公布澳大利亚11月私营企业贷款和美国上周季调后出请失业金人数，以及美国12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周五可重点关注中国12月官方制造业 PMI。尽管年底双节来临，市场交投清淡，美指走低，分别反弹。但多数分析师仍对美元长期升势充满信心，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继续升息，明年可能会升息4次。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展开，非美货币将面临艰难的挑战。主持人， 那么最后呢，请文静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币的市场卖价。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74.13，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09.3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68.2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0.99，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6.59，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385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文静的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国际汇款优惠大派送，汇款手续费6折，在北京中行购汇并于一周内至网点柜台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办国际汇款选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行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 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从明年实施的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次新法修订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关于婚嫁的规定。据介绍，现行法律当中有规定说，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嫁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的条款，而新法当中则是删除了这一条款。 由于这条规定啊涉及面广，引发了公众的议论，有网友表示说，这是不是说以后的晚婚假期就没有了呢？ 对此，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表示说，此前我国采取的是鼓励晚婚晚育的政策，但目前我国的初婚年龄约为25岁，初次生育年龄约为26岁，鉴于婚育形势，这次计生法修订不再对晚婚晚育作出限制，晚婚假也正式取消了。 在这次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当中，不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相关规定被保留了下来。对此，不少网友啊也提出疑问，既然国家都鼓励生育二孩了，为什么还要实行超生罚款呢？ 对此，有关律师给出解释说，修订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继续保留社会抚养费是在预料之中的，也可以理解，因为二孩放开之后，可能有人违规生育三孩、四孩等，社会抚养费就是针对这些人群来征收的。 另外，昨天表决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还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有关规定。 据新华社报道，21号提交审议的修正案草案第5条规定， 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然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啊，在审议过程当中提出，对这一规定呢，应当进行认真论证。因此，在最后表决通过的决定当中，并没有将禁止代孕写入法律。 对此，张春生解释说，在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严禁以任何形式代孕等内容，主要是因为代孕以及买卖精子、卵子这些方面，我国目前的管理只有部门规章的约束，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删除禁止代孕的有关规定之后啊，张春生说，卫生计生部门呢，还要进一步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对此呢，有关专家认为，对那些想要二孩却不具备生育能力或不愿自己生育的家庭，放开收养政策，通过收养孤儿更具有可行性。但现行收养法律法规规定，要收养儿童，收养人必须没有子女，并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所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相应的法律也应该做出修改。 嗯，继续重点关注，我们来说一下，从明年三月起，我国将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国务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举措已经获得了最高立法机关的修法授权。 据央视报道，实行注册制具体的实施方案由国务院作出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决定明年3月1号实行，期限为两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此前表示，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度相比，注册制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股票发行制度，股票发行时机、规模、价格等由市场参与各方自行决定，投资者对发行人的资产质量、投资价值自主判断并承担投资风险。 具体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啊，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之后，首先一个影响就是新股发行将更加高效。 哎，据了解，我国现行的股票发行实行的是核准制度，公司上市需要经历漫长的排队和繁琐的审核流程，而实行注册制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公司上市不要证监会批了，审核权下发到交易所，而且审核的过程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前瞻性，更加专业化。 另据业内人士分析，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之后，股民的打新股热潮可能会有所回落，股票将会更加注重质量，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价值。 第三个利好就是壳价值将会越来越低，就是大家理解那个借壳上市那个壳。我国现在实行的是股票审查机制，导致 A 股市场存在着独特的壳资源价值。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之后啊，市场上炒作垃圾股和壳资源的投资者也会有所改变，长期而言，壳资源的价值呢也会逐步下行。 在我国股市即将实施注册制这一利好消息传出之后呢，有股民也表示说，有了注册制之后，等于解决了入门的问题，下一个要完善的就是退出机制了，因为中国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相比于美国等成熟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据了解，美国和日本股市是典型的慢牛短熊，它的牛市啊一般持续5到7年，而熊市最多为1到2年。 哎，与此相反，中国的股市一贯都是快牛慢熊的格局，也就是说啊，牛市最多1到2年，而熊市呢则会长达5到7年，这就是中国股市与成熟市场的巨大反差。 相对于美股、港股更加市场化的发行体制， A 股的发行体制行政干预较多，导致市场投机的氛围比较浓厚，容易暴涨暴跌。分析认为，注册制的推行将会改善投机氛围，更多的引向价值投资。 总之，对于股票注册制的实行呢，一个根本的结论就是，对 A 股市场这将是一项利好，有利于培育和形成市场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更有利于实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好的，早晨呢8:2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说说北京通往古巴的航线昨天开通了，这也是国内首次开通飞往古巴的航班。 新开通的航班隶属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由北京出发，经停蒙特利尔后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每周三班，分别是周二、周五和周日。去程航班为北京时间下午2点起飞，到达哈瓦那为当地时间晚上8:15，回程航班是哈瓦那的当地时间早上9点到达北京的时间是次日晚上5:30。 据了解，这次北京到蒙特利尔到哈瓦那航线的开通呢，是首都机场今年新增的第17个国际航点了，实现了首都机场国际航线网络在北美、中美和南美地区的全覆盖。 旅游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啊，银联国际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游客长线出境游青睐美国。随着美国10年签证政策的实行，赴美游客自由行的趋势越发明显。 根据银联卡持卡人的出境消费来统计，中国游客除了喜欢前往东南亚、东北亚等近程目的地之外呢，美国已经成为了长线出境游最热门的选择之一，泰国则成为二线以下城市居民的首次出境选择。 此外，自由行游客在目的地选择上越来越分散，除了泰国、香港、韩国、日本、台湾这五大近程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正带动着土耳其、俄罗斯以及东欧市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有望延续热度。同时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也将带动巴西等南美国家成为中国游客的新选择。 接下来咱们目光转向韩国啊，来关注一下近日韩国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圣诞节、新年等节日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亲朋好友相聚的日子，一个人独自过节竟成为一种趋势。统计显示，韩国1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近60%的人今年选择独自过节。 除了想减少开支这个原因之外啊，业余时间太少和重视隐私也是导致韩国人更愿意独自过节的原因。数据显示，韩国办公室一族平均每天只有2小时14分的业余时间，远低于全国平均值4小时49分。所以这些人呢，非常珍视少有的假期，更愿意享受独自一人的时光。 同时，节日期间感到孤独的人也越来越多。韩国一家调查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圣诞节前夕，孤独一词频繁出现在韩国的网络上。在社交网站上有超过1.7万条帖子包含孤独一词，而2011年这一数据仅为3000条。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内地首家民营剧场将会消失。近日，中央戏剧学院负责人已经证实，中戏北剧场今年底到期后，学院确实将不续租，而学院创排的都市爱情话剧《爱的比目鱼》将上演到12月30号，成为该剧场最后一部上演的剧目。 中戏北剧场坐落在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2002年这里被命名为北兵马司剧场，成为内地首家民营剧场和中国大学生戏剧节的重要基地。2005年北兵马司剧场因为入不敷出，改由附近的中央戏剧学院来承租，成为中戏教学和汇报演出的地方。 17年间，这里曾经上演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赖声川导演的《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蒋雯丽主演的《樱桃园》，以及《油漆未干》《仲夏夜之梦》《三姐妹》等中戏教学剧目。 那么据透露呢，中戏北剧场改建为一家快捷酒店，而中戏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学院在昌平校区呢已经新建了7座剧场，能够满足教学需求，所以不再续租北剧场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啊，为您盘点一下本周值得关注的电影、演出和展览资讯。先来了解一下电影方面，12月31号，也就是本周四，将会有2部贺岁影片同时上映，一部是由王宝强、小沈阳等人主演的《唐人街探案》，另外一部是沈腾和马丽带来的《一念天堂》。 《唐人街探案》讲述了天赋异禀的结巴少年秦风考取警校落榜后，被姥姥遣送到泰国寻找号称唐人街第一神探的远房表舅，不料表舅一夜花天酒地之后沦为离奇凶案的嫌疑人。 二人不得不开始亡命天涯，他们能否最终成功洗脱罪名呢？还得看了影片之后来寻找答案。 另外一部电影《一念天堂》呢，由神马组合再度联手，沈腾和马丽合作的首部电影《夏洛特烦恼》在今年的国庆档啊拿下了14.4亿的票房。导演表示，与《夏洛特烦恼》不同，《一念天堂》讲的不是童年的臆想，而是成年的现实。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五就是2016年的元旦了。由张国立、姚晨等人主演的电影《一切都好》将在新年的第一天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退休在家的地质学家管志国非常爱自己的四个孩子，但却总是不善于表达。妻子去世之后，他才恍然发现跟孩子有了距离。 一次家庭聚会时，天南海北的孩子们却不能回家，于是啊，他只身辗转全国各地去探望他的这些大孩子们。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笑中带泪的故事。新年第一天，感兴趣的朋友呢，和家人一同品味这样一个亲情故事。 好，文化娱乐资讯大搜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为您推荐一部儿童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芬兰演艺公司联合推出的儿童剧《国王在姆咪谷》将于12月30号本周三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 国王在姆咪谷是芬兰儿童文学大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土尾杨松的作品。故事中的姆咪是一只长得像河马但并不是河马的小精灵，它身上白白净净，拖着一只小尾巴，非常可爱。从1945年至今，姆咪的故事已经被翻译为40多种语言，广为流传，还有19个版本的动画连续剧以及电影在6个国家上映。 中国儿艺方面表示啊，希望这个充满快乐、真诚、温情的芬兰童话能让中国的孩子领略世界经典的魅力。目前的首场演出的票已经售罄了，最近的场次啊，您可以购买到本周五，也就是元旦当天下午3点和晚上7点的票，最低票价50块钱。 文娱资讯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11期。 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当中，风车有驱魔、镇宅、降妖的作用，同时寓意家庭幸福、人丁兴旺、四季平安。2007年，具有鲜明京味民俗风情的通州大风车被列入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非遗时光，我们将会跟随体育广播记者陈默去了解风车大王梁俊的风车情缘。 无风声不小，有风响不停。风吹风车转，车转幸福来，就一括弧，谁玩风车谁发财。 北京的春节庙会一定少不了这样的画面，年幼的孩子骑在大人的肩膀上，一手举着彩色的风车，一手攥着冰糖葫芦，迎着风，风车嘎啦嘎啦作响，这清脆的声音就成为迎接春天的响声。 嚯，您这个高粱杆这得有多少个？ 好，虽然现在距离猴年春节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可是通州风车王梁俊的家里一进门就堆满了高粱杆。 做春节庙会的准备，那每年挺热的呢，人挺多。 每年属于您的春节基本上从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 春风车制作现在准备泥，搓泥鼓，这都得夏天做。 从夏天就开始了。 对啊，你看到这会儿人高粱杆也瘦下来了，切杆我不需要什么温度。 别看说大家在这个春节上买的一个风车哈，但是其实从夏天您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风车是一种汉族的民间工艺，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从祖辈起，梁俊的爷爷就在北京的西集镇五新庄村制作风车，到了梁俊这儿已经是第3代传人了。 风车是上上来没什么发展，再做一轮俩轮啊10个轮啊都可以做。像我做这么大的不行，我做最大的风车289个轮，高5米，宽2米4，这么大人怎么拿走？你运输都不好运，得动脑包折叠式的。 因为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梁俊从一名普通的手工艺人转变成为了一名民间艺术家。现在的他即便已经83岁，还在自己亲手制作风车。 待不住，不做多了做少， 也得守着这轱辘呢。 您看，您今年也就80多岁了哈，有风车伴随了，相当于这得 够70年了， 也得70年了。 嗯， 坐了多少个风车了？ 要说吧，得有几万了。 那您现在这个风车是已经手把手都交给儿子了，您觉得这下一代这个到这第四代的传承还能传下去吗？ 能传，他比我手好，脑瓜好，手也巧，两个大学生的徒弟，也甭管做好做赖，得传承下去。不是光就可以做了，看着是没什么，全有讲究，你得有意义，要渗透了。 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39，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是2016考研的日子。据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报道，日前教育部有关部门呢接到了举报反映，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 对此，教育部有关部门立即报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表示坚决打击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相关情况的新闻广播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报道。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焕安，请李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李工您好。 你好。 那么这一周呢，大家特别关注这个雾霾啊重新袭来的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周这个雾霾天气的趋势吧。 的确是，昨天天气还是不错，那么今天呢咱们预报呢就有轻度霾了，然后南部地区呢报的是中度，那明天今天夜间是报的雾，明天呢是报的中度霾。从这个来看呢，这个雾霾又来了。但是这次的雾霾天气呢，和咱们前一段时间那个比较严重的这种雾霾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首先呢，下一次冷空气到来是在30号，那30号会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那这一天肯定是对雾霾有一个彻底的清除作用。所以说啊，这次雾霾时间短，而且程度也比较轻，所以这是和前几天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么30号过后呢，虽然还会出现静美天气，但是到了1号的夜间还会有弱冷空气过境，除了1号之外，3号也还会有冷空气过境。所以下一周这一周天气基本上都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虽然比较弱，但是呢不会形成那种长期的静稳天气格局，所以雾霾天气也不会长时间的滞留在咱们北京上空，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要放心的。那么这一周的气温状况呢，总体来说比较平稳，基本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到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3到-6度之间，这也是因为冷空气活动偏弱，所以降温没有明显的降温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感谢李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有雾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1-2级，气温1到-2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为中度污染。 今天白天本市呢以晴天为主，但是有轻度霾，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3到4天呢，北京没有降水和大风，虽然有雾霾，但对车辆保持清洁影响不大，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 易经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瑞好，听众朋友好，我们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目前环路压力最大的是在这个东北三环的这个路段，东三环北三环的大部分路段呢，现在压力是特别的大。那么在二环路中呢，东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还有北二环的大部分路段是车多路段，四环路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在这个东西四环南段南向北，还有西四环南段南向北，北四环东段的东西双向车多路段。另外呢，受到事故影响，西北五环内环目前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那么总体看呢，环路的压力呢将会持续到9点半之后。其他的道路主要是在这个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机场高速北港到五元桥的进城方向、莲石西路的进城方向，还有京藏高速西三旗以南的进城方向都是车多路段。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李瑞。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天为您播出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空气会传染吗？ 传染以后身体会腐烂，全部器官衰竭死亡。 烈性传染病啊，出血热，死亡率很高， 恐慌的。 大家在谈论的是一种叫埃博拉的传染病病毒。2014年初，它从西非国家开始发起，迅速蔓延到欧洲、美洲，覆盖大半个地球。它的致死率高达50%到90%。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病毒似乎还很遥远。但有一批中国医生却一直奋战在抗击埃博拉的最前线，他们就是19名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中国第23批原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其中普外科医生曹广是第一个接触埃博拉的中国人。 因为这个患者在我们医院呢，在我们病房一共就住了2天。当时我就去到病房以后呢，这个病人就发现躁动啊，在床上就不听使唤了，意识也没有。在查体同时呢，发现呢患者的左眼整个白眼珠就全都消失了，全代替的是血红的眼睛，就跟兔子眼睛是完全一样的。左侧臀部的注射器扎的这个小眼上像泉水一样吧，咕咕的这种缓慢的在渗血。 这个病人后来被证实是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患者几天后去世，与曹广一起给患者诊疗的普外科主任几内亚医生盖斯姆随后出现了发热呕吐症状，经检查后确诊他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盖斯姆3月17号第一次接触患者，4月1号死亡。而一直与盖斯姆搭档诊治这名患者的曹广医生是最可能感染埃博拉的人。医疗队队长孔晴宇怀着复杂的心情宣布曹广被隔离了。 我说曹大夫，流行埃博拉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咱们医院确定的那一例病人来自达波拉的那个44岁的那个黑人病人肯定是埃博拉，你由于工作的关系，由于密切接触的关系必须隔离了。你也知道你是13亿中国人中离埃博拉最近的人。 当时埃博拉病毒还没有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援非医疗队和中济友好医院的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面对埃博拉疫情，它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曹广面对的可能就是生死的考验。曹广医生身材高大，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别人觉得他性情粗放，可是当埃博拉这个幽灵在他身边徘徊时，他也变得细心起来。4月2号，曹广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早晨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自己是不是也出现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睛出血。白天出现一点点头晕，就会开始紧张，想这是不是发病的前兆。 室体温计即便刚到36.9摄氏度，也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就连身子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会联想是不是那个病毒造成的感染。但即便是这样，曹广给同事和身边的人却一直展现的还是那张处乱不惊的笑脸。 确实是很紧张，科里面有几个黑人同事感染了，而且有人这个牺牲了，所以当时曹大夫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其实他自己也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哈，他都是很乐观很积极，给我们看到还是一个笑脸，还是像平时那样乐呵呵的。 同事回忆起那一段时期曹广的表现，无不在心里竖起了大拇指。而其实除了他的同事们，那个时候最关心曹广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的家人。曹广的爱人于文也是一名医生，2003年非典，于文就一直在非典一线治病救人，经历过生死的她最能够理解丈夫此时的感受。 曹广毅力还是挺强的，心理素质很高。我还记着他有一次就是吃饭的时候视频特意给我看那画面，吃的倍香，然后告诉我说我多吃点，队员们都高兴。 于文说，因为怕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担心曹广，所以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曹广被隔离的消息。后来经媒体报道之后，曹广的父母和儿子得知了这一消息，泪水夺眶而出。 想爸爸，想想着就是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就是那时候我就老是想那个，就想爸爸你一定能回来的，就老这么想，然后每一次难过就这么想。 埃博拉疫情的威力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严重。与第一例埃博拉病人有过接触的中济友好医院的六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死亡，危险离曹广越来越近，他的压力可想而知。医疗队孔晴宇队长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个细节。 平时曹广在锻炼呢，经常是在晚上，而在隔离期间，他为了避免和大家接触的比较密集，他就在下午的时间锻炼，在太阳下负重行走，汗水湿透衣衫，脸都晒得特别黑了。有一天呢，我就找了一个号称是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药，我就给他送去了。曹广拿了这个药之后啊，当着我的面儿打开了就吃了两粒。你说作为一个这么粗暴的人，他吃这个药说明他对生活，他对生命多么渴望。所以这两个细节我就知道，在曹广微笑的面孔下，在曹广那种自如的表情下，也深藏着很大的压力，也深藏着对生活的眷恋，对亲人的向往。 回想起自己的战友在面对死亡时乐观坚强的一幕幕，铁骨铮铮的孔晴宇队长也是流下了热泪。其实不光是医疗队的队员们在担心着曹广，几内亚的民众也都在默默地为这位好医生祝福着。在几内亚当地，中国医生有着很高的声誉。援非医疗队队员罗丽回忆说， 几内亚的民众，特别是医院的那些病人，还是奔着中国医生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机场那个检查行李的时候特别的严格呀，想收一点小费，但有检查我们行李的那个一个女士吧，正好是说曹广医生看过她女儿的病，当时认出她来了，立刻就说让你们通过就是没问题了，立马就放心那种。很多几内亚人在跟你接触的时候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很棒，就是当你走出去之后好像才更了解自己的国家那样子，就是中国人还是很自豪的。 曹广医生的搭档因为这次感染埃博拉病毒而牺牲的盖斯姆医生在生前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中国医生好棒，我留了中国10年，我们很感谢他们，我们这个是肯定的，我们感谢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留一些给我们继续教我们。 也许是中国医生的勇敢大爱感动了上天，也许是曹广的乐观坚强让自己的免疫力无比强大。21天的隔离期过去了，曹广安然无恙，警报解除了。但是他们的援非医疗任务还远没有结束。2014年8月底，曹广和18名医疗队队员完成了2年的援非任务。接替他们继续驻扎在几内亚，为非洲民众带去医疗援助的是由北京友谊医院1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第24批援非医疗队。第23批医疗队队长孔晴宇这样说： 埃博拉虽然很凶残，虽然很危险，但是我们医疗队呢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使命。我们完成了使命，我们中国的下一批医疗队呢又继续我们的使命在工作。 51年来，中国先后向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0000多名医生，救治了数以亿计的非洲病人。这些白衣天使以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赖和爱戴。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给这些白衣天使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医疗队所做的工作和做出的贡献，大大推动了中国和非洲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他们是中非友好的桥梁。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 好了，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自从全市倡导绿色出行的健康宣传以来，很多北京市民都开始积极响应，争做绿色达人。清河街道学府树家园第一社区居委会的社工杜肖红就是这样做的，他每天步行接送孩子去上学，自己的上下班也都选择骑自行车或乘坐地铁的绿色出行方式。每天清晨7:10，家住小营西路的杜肖红已经准时陪着已上了小学的孩子下楼，一路上两个人边走边聊着步行到学校。其实他完全可以晚出门20分钟，然后开车将孩子送到学校。他跟自己的孩子说，走路去学校既可以锻炼身体，又绿色环保。每天的步行旅程成了他和孩子最开心的一刻。不仅如此，他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哪怕是在自己私家车不限号的时间。杜肖红说，他会一直坚持能坐车不开车，能骑车不坐车，能走路不骑车的理念。杜肖红常说，骑车上下班时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很多市民和他一样也绿色出行了。他还希望公共自行车网点能够越来越多，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绿色出行的行列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稿件由首都文明办提供。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通过了，将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实施呢？答案就是明年1月1号。 恭喜手机186尾号为7053、133尾号7613的这两位朋友，每位呢将会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2张。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丽波燕妮，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李林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电线一转，爱的迷惘，有点烦，你是骑过来一半，爱很重。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哎呀呦哎呦，梦一场。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00FM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